咁荃湾嘅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全线封闭。封咧就系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嘅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出翻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啦，慢线都需要封闭啊。青山公路荃湾段出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一段，慢线咧都系封闭。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啊，同大家讲翻咧缆车嘅消息，就系由于信号故障，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总站嘅之间，山顶缆车服务咧就已经暂停。咁各位咧就可以转乘呢个专线小巴路线啦，一号或者系新巴15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咧系曾经有个坏车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开学礼。 认识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Hi,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当你练到条脷惯咗嗰啲动作啦，好似学运动咁样，慢慢做熟咗个动作啦，即系你个肌肉你记得咗系点样行， 英文讲嘅能力咧都应该会进步得好快。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长知识。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1日，新增9495宗确诊，医管局呈报多9宗死亡个案。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获委任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 7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4.1%，结束连续2个月跌势。 俄罗斯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1号向欧洲输气3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2，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疫情方面，昨日政府公布9400多宗嘅新冠个案，系一个礼拜内第二次系破咗9000宗。疫情方面嘅情况，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而疫情亦都影响到其他唔同活动嘅举办，好似临近中秋节，原本谂住举办嘅一啲活动，好似薄扶林村中秋火龙嘅盛会啦，同埋大坑中秋舞火龙呢啲活动咧，都话唔可以如期举行啦。有啲活动甚至喺疫情之下，其实已经系连续几年停办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就话咧，疫情非常严峻啊，咁啊个案仍然不断上升啦。喺疫情持续嘅期间，政府唔建议举办涉及一啲大型群众聚集的活动，所以就未能够就住薄扶林村中秋火龙盛会和大坑中秋舞火龙活动的申请是有一个的豁免。对于这些活动的影响是怎样呢？会不会有一些长远的影响呢？你自己怎么看这些的有机会引致一些群众聚集的活动都未必搞得到啦。1872311，电话旁边有薄扶林村火龙会总监萧昆仑，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萧昆仑。过往一啲嘅中秋节咧，其实喺大坑啊、薄扶林村都有一啲舞火龙嘅仪式嘅咁。原本系咪今年计划都有呢啲活动会搞嘅？ 有，因为呢个百年嘅传统项目咧，我哋每年都会继续 keep 住落去嘅。 嗯。 咁所以今年都唔例外啦。 原本系谂住点样嘅咧？ 原先就諗住個疫情開始慢慢放緩咧，咁見到又開始慢慢放寬少少咧，咁我哋都喺三個月前都已經開始籌備緊㗎啦。咁但係奈何疫情個反覆，咁你都頭先都透露咗啦，已經9000多宗嘅疫情，咁所以冇法子，即係疫情關係咧，當局咁嘅決定，我哋都只好無奈接受。 嗯，不如讲下你哋原本系谂住舞火龙系舞几多日啊？系咪喺村入边舞啊？定系嗰涉及嘅人数啊、规模系点样嘅咧？谂住 嗱，原先我哋嘅 planning 咧就一如既往啦，8月15一晚啦，咁8月14前一晚咧都有个简单嘅仪式嘅，即系啲年青人去做一个薪火相传嘅。咁、就舞就薄扶林村啦，主要位置喺薄扶林村里面同族家族会祈福啦，跟住我哋就会完咗之后就会。徒步落去華富村，喺華富村裏面亦都做一次嘅動作啦，打幾個龍頂同啲華富村嘅村民打下招呼咁樣，跟住就會落到去瀑布灣送條龍落海啦。 嗯，而家係咪正式收到政府嘅通知，話係不獲批准豁免呢一個活動嘅舉行？ 係啊，我琴日就星期二咧就正式收到呢個通知啦，咁所以就即係確實咗啦，因為先前都係咁吹啲風啦，咁所以。都唔係一個好肯定嘅講法啦。咁直至我收到一個正式嘅文件啦，咁即係話唔批准呢個豁免啦。咁所以我哋嗰個活動都相應就告吹啦。 嗯，你哋收到個文件嗰個解釋係有冇啲咩原因喺當中嘅咧？ 哦，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疫情嗰個數字又上升啦。咁因為都唔希望人群聚集而引起一啲不必要嘅。即係繼續擴散啲疫情啦，咁所以呢個做法理解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疫情關係。咁但係問題，我哋成日都透露講緊一樣嘢，就話點解要冇火龍呢？其實百幾年前有瘟疫，奈何嗱，而家呢個瘟疫要有論咗你嘅，我哋嘅香港成三年啦。但係咧，偏偏火龍就偏偏就出唔到嚟。咁我成日都形容一個好大嘅諷刺咯。咁但係問題其實。冇火龙，我唔系导人哋迷信，只不过讲一样嘢，可以一个咁长时间嘅疫情喺香港，可以俾少少一个心灵慰藉我哋嘅香港人，我只不过系想种一点咁样嘅绵力啫。 嗯，头先你提到话人群聚集都可能系一个原因啦，有冇同即系相关嘅部门倾过，系咪可以有啲措施令到人群聚集系少啲嘅，或者涉及牵涉嘅参与嘅人都少啲嘅咧？ 有噶，因为其实好多方案噶，因为嗱，正如先透露啦，我哋本来两万嘅活动，我哋已经将佢减为1万，跟住就路线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做嗰啲仪式啊，其实都已经减到最低，或者甚至乎嗰个人数亦都相对减少。咁就算做个仪式都好啦，我哋都已经做咗一个 planning 咧，就系喺一个特定范围里面嚟做噶啦。咁其实。 即系唔喐啊，就咁摆喺度唔喐，唔好。 唔系，我哋讲紧嗰个典礼啊。 O、okay. K， 个典礼咧就系即系一个特定嘅位置啦。咁可以真系做到一个防疫嘅措施。咁其实做足晒噶啦。咁奈何我谂军局担心就系话有好多观众啊、围观啊，咁就会引起一个人群咯。咁呢个就好无奈咯，系。 嗯。但系本身啲街坊听到点睇啊？即系本身，譬如村入边 好失望噶，因为即系咁多年，尤其是薄扶林村嘅街坊啊，因为冇火龙系基本上佢哋系成条村已经习以为常嘅一种习俗。 嗯， 咁一年冇，两年冇，第三年都冇咧，佢哋真系好失望嘅。 嗯，有冇话即系本身准备咗个情况去到一个咩地步先收到个通知话真系举办唔到啦，冇得豁免？你哋准备到系咩程度咧？ 其实已经搞到90%噶啦，龙咧就已经扎咗噶啦，咁其他嗰啲相应嗰啲准备工作就已经做紧，只不过系一样嘢，个花牌未送嚟，未装上去嘅啫，咁所以就即刻刹停咗个花牌咯。如果唔系咧，如果再过到好似今天嘅时候先至收到咧，其实花牌啊旗啊全部早插晒噶啦。 而家有冇话点样处理？即系只龙就条龙就已经系扎好咗噶啦嘛？咁点样处理咧？又冇唔到嘅时候？ 嗱，咁我哋都星期二嗰日即刻开个会啦，夜晚即刻开个紧急会议啦。咁、 嗯、 我哋就有啲计划啦。嗱，第一，因为龙已经扎咗啦，咁亦都唔想令街坊失望嘅，咁所以我哋就将呢条龙喺个特定位置做一个简单嘅仪式，拜下神啊咁样啦，跟住摆一啲指定位置，睇俾啲村民去上香祈福。嗱，咁咧都起码。简单啲讲句，啲龙都起码龙可以同啲街坊打个招呼，街坊亦都可以同条龙上一上香。 嗯，呢个就可以准许嘅，即系使唔使又要申请噶？咁样都， 因为我哋冇母龙啊嘛。 嗯， 条龙冇母噶嘛，咁所以就系话只系摆喺度做一个展示或者俾人哋祈福啫嘛。 嗯，呢啲怕唔怕都会，譬如外人可唔可以接入嚟做一个嘅参观，或者使唔使又有其他嘅防疫措施嘅呢啲定点嚟做一个展示嘅时候？ 嗱，第一做一个展示啦，俾人哋去做一个叫做祈福上香啦。而且另外一样嘢，我哋都担心会有，就算唔好话外人，至于本身啲村民咧，我都惊佢哋会即系聚集多人啦。所以我哋都就算呢一个动作都好啦，我哋都会有一啲人去维持一个尽量劝喻啲人群唔好聚集啦，或者系尽量将啲人数一批一批咁样去咯。 嗯， 咁尽量就希望减少个人群聚集。 嗯嗯，系放喺边噶？而家你谂住放喺村入边边度？ 我哋喺村入边嘅，村入边有一个特定嘅位置咧，就可以有一个可以摆到一条咁长嘅龙嘅位置。 嗯， 咁啊可以俾啲村民去做一个真系参拜又好，或者甚至乎上香都咯。咁另外一条龙咧，我哋就已经有一个计划早前，因为正如头先讲，我哋两晚变一晚。 嗯， 咁另外一条龙点咧？咁冇理由两条龙一齐摆埋一齐噶。咁啊，另外一条龙咧，我哋今年有一个。新计划拎去海洋公园， 嗯， 喺海洋公园里面有一个位置，同海洋公园里面倾咗咧，有一个位置你俾我哋喺中秋节期间摆放条龙喺度，当系一个推广或者一个展示啦。 嗯，即系都系斋摆嘅啫，唔会话有啲点香啊。 斋摆斋摆嘅，系啦，冇错。 O、okay. K， 其实咪过去两年都系冇举办到活动定系点噶？你哋喺白湖林村嚟讲， 冇啊，两年啦。两年之前嗰两年都冇举办到啦。 嗯，会唔会有啲长远嘅影响咧？对于呢一个活动或者项目？ 其实就你话长远影响咧，我又唔敢讲到咁严重。点解咧？因为始终嚟讲呢个传统习俗咧，我哋唔会话完全一停就零咁乜都冇晒。我哋始终都会继续扎翻条龙出嚟，继续咧做一个简单嘅仪式，即系喺个村里面嘅神社嗰度做一个简单嘅仪式。咁起码嚟讲咧，每一年都会 keep 住去做呢样嘢先啦。 OK。好啊，唔该晒，萧昆仑，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萧昆仑系薄扶林村火龙会总监，讲到佢哋今年就举办唔到冇火龙呢一个嘅活动啦，就系、是、会喺一啲特定嘅地点嗰度展示。除咗话冇火龙活动之外，一啲大型体育活动咧，同样都可能受到疫情啦，或者系同疫情相关嘅政策影响啊。讲紧就系其中世界龙舟锦标赛本身就系上年喺香港举行嘅，但系因为疫情啦、延期啦，咁啊去到出年八月咧，谂住再去香港举行。不过咧，最新见到话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喺网页公布，话因为香港咧仲未有一啲对外免检疫嘅通关路线图啦，同埋一啲现行嘅到港旅客检疫同埋隔离安排等等咧，咁啊见到话国际龙舟联合会喺会议嗰度咧就话系通过会转去泰国嗰度咧系主办嘅，咁但系话具体嚟讲都要再等会员大会表决咧系通过嘅。就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早晨。 诶，早晨，大家好。 早晨，钟志乐。头先提到嗰个情况系咪原本话八月系真系喺香港举行，不过而家就话即系考虑取消香港站呢个赛事，会喺泰国度做啦。最新嘅情况，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了解到系点啊？ 系嘅，咁因为我哋上星期咧就开咗一个嘅特别会议，咁就執行委员会咧就係同我哋商讨咧关于我哋香港嚟緊嘅世界龙舟锦标赛。咁我諗最主要嘅会内咧，我哋大家都係提出即係、就是、问系我哋咧，就话而家香港个防疫政策系点啊，或者而家香港嘅疫情系点样。咁我哋都花咗成个钟头去倾呢样嘢嘅。咁喺会内咧就好多嘅即係会员咧都系会即係、就是、问我哋其他即係最主要就係嚟到香港有咩措施要做啦。咁我哋話即係嚟到，咁我諗都要係做一個閉環式嘅工作，因為現時而家嘅措施係咁樣。咁第二呢就係、是、可能相機啊，或者要 打針啦，或者係嚟到香港咧，要做每一日都要做一個嘅核酸檢測嘅。咁會內即係都不斷係提問一樣嘢，亦都即係我哋都係盡量去解答。咁但係到最終咧，就係佢哋會覺得係你香港有咁多嘅限制，咁而且而家有其他國家都已經係開放咗嗰個政策的話咧，冇乜冇防疫措施，佢哋想去一啲比較容易做嘅國家啊，順利或者為咗運動員嗰個嘅方便，咁所以咧佢哋嗰個再。最後的投票咧，都係大比數咧去通過依個嘅決議案嘅咁樣。 咁點解會係揀泰國而唔係其他地方嘅？個考慮點係咩？ 泰國最重要就係啱啱上屆佢2019年都係佢哋舉辦嘅。咁而且咧就係、是其他國家咧都冇去即係舉手話想做嘅，咁我記得咧應該係仲有美國去想做嘅，咁但係美國咧啱啱上年咧，即係今年咧做咗一個叫做世界俱樂部錦標賽，咁所以咧就可能佢哋基於啱啱今年做過，咁就俾翻泰國去做，咁但係泰國都有個聲明嘅，就係話你希望咧大會咧係盡快決定，因為喺泰國嚟講咧，佢哋都要準備資金啊，或者準備呢個比賽咧，因為有成3500位嘅運動員，就加埋啲工作人員咧，即係人數比較多，佢哋都要一啲嘅金錢上嘅準備，咁所以喺9月16日咧都會再。到最後咧，因為我哋呢個嘅世界龍舟錦標賽係2年一次嘅，咁都必須要咧係所有嘅會員國咧係做一個決議案嘅。 嗯，但因為始終距離即係個正式比賽其實係出年啊嘛，咁啊防疫政策亦都可能隨住疫情係會改變嘅，有冇需要咁快決定就唔喺香港搞咧？ 因為舉辦一個比賽咧，真係所需要一段嘅比較長嘅時間。第二咧。佢哋本身咧，因為我哋喺香港咧係舉辦2021年嘅，因為嗰陣時咧，我記得咧係我哋要做一個閉環嘅工作，咁咧就諮詢過好多嘅會員咧，喂，我哋香港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嗰時嘅防疫嘅政策係更辣嘅，咁所以咧好多嘅國家嘅運動員咧都係唔想嚟嘅，咁到最後咧就取消，咁基於驚即係到時2023年香港再取消。佢哋想見唔到呢件事，所以而家佢都係問翻我哋現在，喂，你哋嘅防疫措施係點樣？但係，喂，如果我哋係有改變呢個嘅防疫，咁佢都問到我，喂，你哋有冇路線圖先？政府有冇一個嘅清晰嘅時間表話俾大家聽？哦，嚟緊，哦，幾時幾月你會咁樣做？到可能明年3月會做點樣做法？但係我哋 say 係冇嘅，咁、okay. 所以佢就會用翻我哋現時嘅政策去決定呢一個嘅比賽喺邊度舉辦。 嗯，你哋點睇而家個進展發展成咁，同埋本身世界龍舟錦標賽對於係咪喺香港搞有幾咁重要咧？ 世界龍舟錦標賽係下屆咧就第16屆嘅，其實點解會再翻嚟香港舉辦？其實我哋舉辦第2屆嘅，即係大約係25年前啦。咁、 即係第二次搞係嘛意思？ 係啦，因為咧其實國際龍舟聯合會同埋嗰個嘅我哋香港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咧，就係喺香港30年前成立嘅。咁所以咧，啱啱喺2011年咧，我哋去申辦，我哋喺2017年申辦嗰時咧，我哋基於咗一個理由，就係話，喂，我哋啱啱係30周年呢個嘅30周年一個紀念，我哋就係因為國際龍舟錦標邀請賽咧，係1976年咧就開始成立，即係開始第一次舉辦呢個國際賽事，所以好希望咧。我哋呢個嘅成立呢個總會嗰陣時咧，希望大家都翻嚟香港一齊慶祝，亦都係舉辦一個世界龍舟錦標賽。咁亦都係亦都準備慶祝咧，我哋香港回歸25周年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實大家都係好開心，所有運動員都好想嚟。咁但係2017年大家都知道係冇疫情啊嘛，誰不知道2021年就已經係有個疫情，所以取消咗。其實對其所有嘅國家咧，都所有嘅運動員咧，都係一個唔開心嘅事情發生咗嘅。 嗯，所以就话咧，点睇而家个进展系去到咁样咧？ 而家个进展只系我哋冇办法噶啦，因为我相信喺16日都会系决定呢样嘢。不过咧，我哋龙舟一个体育嘅一个中国全国传统文化一个运动，其实我觉得系即系今次系唔系净系对龙舟嘅运动员嘅一个可惜，系 整個全個香港嘅市民咧都係可惜嘅。我呢個就係、是、會影響到我哋而家龍舟運動所有嘅朋友都係一個嘅不愉快。咁我但係我嚟緊，即係因為2025年已經係有國家申辦咗嘅，咁可能我哋會再繼續會申辦2027年嘅世界龍舟錦標賽啦。 OK， 嗱，最後一分鐘度，你覺得今次呢個事件有冇一啲嘅長遠影響？對於龍舟嚟講，或者對於其他體育賽事嚟講？ 我諗喺我運動體育運動係非常之極大影響。我最擔心係嚟緊會唔會有其他我哋嘅承辦咗嘅項目會轉移，因呢個嘅防疫政策去轉移咗其他國家啦。咁但係我亦都睇到，喂，唔係淨係體育活動喎、可能仲有其他大型嘅會議，可能仲有其他大型嘅活動，都係有呢個嘅防疫嘅政策會去咗第二個國家。 嗯、 好啦，咁我好希望咧，其實而家可唔可以即係我哋代表我哋嘅業界啦，或者同政府咧，我哋大家去坐低有個路線圖話俾大家聽，幾時會有機會我哋可以開放呢個政策？係、 okay. 啦， 唔該曬鍾志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鍾志樂係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就講到話世界龍舟錦標賽原本喺香港嘅出年八月係會舉行嘅，而家就應該都有機會，都俾幾大機會。頭先講到就話會考慮取消喺香港搞，就會轉去其他地方。而家考慮就係泰國嘅。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日起向全港超过470间中学、超过20间办学团体同有需要嘅青少年服务机构派发20000本小册子，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并为市民提供防罪信息同应对策略。小冊子圍繞5個主題的真實案例，包括網上求職陷阱、非法收債相關罪行、嚴重毒品罪行、裸聊和網上交友風險，列出犯案手法、預防方法和法庭裁決等。另外亦列出司長攻略和行為徵兆，讓教育界和家長多留意青少年行為。警方亦都制作防罪短片，讲解违法的严重后果，提高青少年守法和保护自己的意识。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说，近年青少年守法意识有下降趋势，希望透过短片等生动和多元途径，让学校向学生传达防罪信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上星期报告450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星期下跌16%，死亡人数亦都下跌13%，大约有13500人不治。世卫话，世界各地嘅感染率有所下跌，但东南亚同西太平洋地区嘅死亡率分别上升咗15%同3%。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随住北半球即将来到的冬季，加上更危险的变异病毒株可能出现，专家预期住院和死亡人数都会激增。谭德赛说，即使是富裕国家，疫苗接种率仍然太低，又说有30%卫生工作者和20%长者仍然未打针，这种接种缺口对所有人构成风险，再次呼吁大家打针。已故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将会在星期六举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说，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原处大厅内举行，仪式结束之后在新圣女公墓举行葬礼。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很快会决定会不会为戈尔巴乔夫举行国葬。至于总统普京是不是会出席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另行通知。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逝世，终年91岁。普京较早时向戈尔巴乔夫的亲友致言电，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又说戈尔巴乔夫深刻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克里姆林宫批评戈尔巴乔夫和西方的和解的愿景是极度错误。俄罗斯再次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向欧洲输气。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刚才讲了，由于受坏车影响，所以告示打道都比较挤塞，特别是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回旋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60分钟走遍世界， 各行各业越来越重视碳排放的问题，电影业亦都不例外。拍戏的碳排放主要来自运输和柴油使用。加拿大温哥华为冇用柴油发电机的拍摄作品提供折扣，鼓励电影业减排。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令君，十万八千里。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病毒在1958年从研究用的猴子身上第一次被发现，因此被命名。人类感染猴痘最早出现于1970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邓达志请来侯君祥医生一起讲下猴痘。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2年9月1日，新增9495宗确诊，医管局呈报多9宗死亡个案。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获委任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 7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 4.1%， 结束连续两个月跌势。 俄罗斯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一号向欧洲输气3日。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咧就傾到一啲嘅大型體育活動或者賽事都受到本港嘅疫情或者一啲相關嘅防疫措施影響咧，可能係要取消等等嘅咁。嗱，世界龍舟錦標賽原定咧就係出年8月咧再喺香港舉行嘅，不過有講法咧就話啦，國際龍舟聯合會執委會咧係正考慮取消香港喺香港嘅呢個賽事，會改去咧泰國嗰個舉行嘅咁。另外頭先亦都提到體育運動以外咧，就係一啲同傳統文化一啲都係大型活動嚟嘅，就係中秋节原本咧喺大坑同埋薄扶林村咧都系有计划系有一啲冇火龙嘅活动嘅，不过就而家话因为即系各种嘅考虑啦，而系唔可以搞嘅咁。啊，见到咧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回复啊，就话政府一直都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提升社会对于非遗嘅认知以及对保护呢一种文化资源嘅重视。喺政策层面上面咧，政府系支持有助保护同埋推广非遗嘅活动嘅咁。而咧，本港嘅疫情仍然非常嚴峻啊，個案咧不斷上升。喺疫情仍然持續期間，政府係唔建議舉辦涉及到大量群眾嘅聚集活動。因此未能夠就薄扶林村中秋火龍盛會啦，以及係大坑中秋冇火龍活動咧，係申請咧係俾呢個豁免嘅咁。嗱，兩個情況點睇咧？1872311，1872311。又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永信先讲咗冇火龙嗰个情况先啦。头先我都讲到有关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嗰个嘅回复，最主要考虑就系疫情话非常严峻，嗰个嘅个案不断上升。咁而家令到冇火龙呢啲活动要停办啦，你自己点睇咧？ 首先咧，不论系冇火龙啦，以至到啱啱取消咗嗰个嘅10公里赛啦、渡海泳等等咧，其实咧都收到唔少嘅业界同我哋反映咧，都系失望嘅。因为其实咧，今次呢种嘅取消嘅方法咧，即系一种好短嘅 正式嘅取消啦，即係譬如十公里咁樣，佢即係比賽之前五日同人哋講咧，就話啊，即係個名額咧大幅減少四分三啦咁樣，咁啊即係令到咧，即係其實好多業界本來做緊呢個賽事籌辦咗幾個月嘅賽事咧，都係付諸流水啦，即係泡湯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都表示失望嘅。而另一方面，其實都不論係頭先講緊冇火龍又好，龍舟又好，足球嘅田徑賽又好，其實咧，其實過去我哋都有呢兩三年咧，我哋都做咗好多防疫嘅工作。大家都明白，近排雖然嘅疫情係高峰係高咗，但係始終其實過去有啲比賽咧，其實好多嘅不論嘅體育總會啊、大會，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防疫嘅限制啊、防疫嘅安排啊，包括咗可能佢哋要做幾次嘅檢測、核酸嘅檢測啊，去比賽嘅時候即係一定係比賽之後開始咗比賽先除口罩啊等等，其實都係啲好好嘅方法嚟嘅。咁點解一定要係一次過就係一刀切咁樣去取消咧？咁呢個亦衍生咗另一個問題啫，就係咧即係有骨牌效應。因為其實咧，我哋而家咧好多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其實都喺度籌辦安排中。其實而家全世界咧都爭緊呢啲賽事嘅。咁其實而家我哋咧，舊年我哋本來一溜我哋嘅即係國際大型賽事，大概每年有12個啦。其實而家即係做得翻嘅咧，就得翻3項嘅啫。即係不論係即係而家講緊希望做到嘅馬拉松又好，欖球賽又好，羽毛球賽又好。咁大家都會擔心，究竟呢啲賽事又會唔會一路喺度舉辦，一路舉辦嘅時候咧，又會突然間煞停咧？咁對於即係不論係一啲國際嘅團體、體育團體，以至到咧香港搞嘅賽事嘅朋友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擔心咧究竟係咪可以搞落去咯？咁呢個都其實都影響到即係幾大嘅，包括龍舟賽就係啦。咁如果你唔搞，咁咪泰國即刻搞咯。咁其實都係一個響起一個警號咯，我覺得。 嗯，頭先講咗好多活動嘅例子啊，譬如講翻冇火龍嚟講，你覺得如果做足曬一啲嘅頭先提到嘅防疫措施，或者即係參與嘅人都可能係要打曬疫苗啊，用曬安心出行啊等等，係咪可以你認同係覺得應該係要繼續搞嘅咧？ 我自己覺得咧，不論即係武火龍又好，杜海泳又好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咧，主辦方同埋咧，即係局方咧，再加深一啲嘅溝通，佢傾下究竟喺咩情況之下，大家係覺得喺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可以舉辦得到咯，即係唔好咁快咧就一刀切就話啊咁唔好搞啦咁樣。咁我哋即係而家咁樣嘅話咧，因為都係頭先都講係有骨牌效應嘅，即係你呢個開始，我哋慢慢開始做翻，我哋希望做翻政治之都，咁慢慢一步一步做。咁如果呢啲完全停曬嘅，咁後面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做唔到咯。咁所以其實咧，係咪真係有一套方法係大家係可以，大家可以協商去搞得到咧？我自己都留意到啊，何柏良醫生其實近排都有講到，即係其實而家呢啲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呢啲傳播風險其實相對係低嘅。其實都好多體育會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相關嘅安排，又有好多嘅經驗，其實咧係可以做得到咯。呢個 你自己即係從你自己意見啦，聽完專家嘅講法啦，再睇埋政府嘅講法，就佢話唔建議涉及一啲大量群眾嘅聚集活動啦。其實逢係大量群眾嘅聚集活動都諗住係唔搞住啦。喺而家疫情之下，算唔算一個精準抗疫嘅即係做法咧？ 我哋明白咧，近呢兩個星期咧，即係嗰個疫情咧係有上升嘅趨勢，我哋明白大家都會有擔心，我哋都會擔心嘅。咁所以政府咧即係必須有一啲新嘅應對嘅措施係去做啦咁樣。但係呢啲新嘅應對措施，我自己覺得咧係應該唔好係好似以往咁樣，我哋就全部一次就一刀切啦，斬曬佢就唔做啦，或者所謂被斬腳趾被沙蟲啦。咁我係咪真係有呢兩三年嘅經驗，總有一啲方法咧係可以喺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做咧？頭先你都有提到，不論係即係戴好口罩啊，以至到比賽之前咧係做好一啲核酸嘅測試啊等等，我自己都有過去啲一年都有參加過好幾個比賽嘅經驗，我覺得其實都係有好好嘅準備功夫，其實總會亦都係花咗好多心機去做，我覺得係可行噶咯。 讲到龙舟，头先提到话世界龙舟锦标赛而家都可能即系会再表决啦，咁睇下会唔会系真系去到泰国嗰个举行啦。咁最主要我见到话头先同钟志乐倾啊，咁佢即系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佢都提到话其实对方都关注一啲即系香港嘅某一个嘅免检疫通关嘅路线图啊，或者一啲隔离检疫安排等等。嗱呢一个情况未必只系即系参加龙舟嘅人士系会关注啊嘛，嗰啲运动员可能其他体育活动。外國嘅選手都會關注嘅，而家有冇話即係聽到其他嘅活動可能有一啲類似嘅擔憂咧？即係一啲參賽者或者會唔會都長遠都可能你自己預計係有機會影響到除咗而家聽到嘅一啲活動之外，其他嚟緊嘅一啲大型賽事都會有影響。 我覺得絕對會有影響嘅。頭先都有提啦，喺 M 個我哋 M 品牌嗰個大型體育賽事咧，其實過去咧，即係嗰十幾個賽事咧，其實而家即係可以話叫做開始想著籌備去舉辦嘅咧，其實係得兩三樣嘅啫。而當中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因為好多外國嗰啲嘅體育會咧，佢哋都會機構咧都會講話，即係因為喺全世界其實而家都冇呢啲防疫嘅限制㗎啦，即係佢哋可能即係都唔需要就係隔離啊，亦都唔需要打有 bubble 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即係外國一啲嘅選手咧，佢哋寧願即係唔需要去做呢啲嘅防疫安排之後，都去寧願其他國家嘅比賽嘅。咁其實而家亦都係好多其他國家，因為佢哋嘅經濟都慢慢希望增加，希望復甦，快啲復甦，希望可以搞多啲唔同嘅賽事啊，搞多啲活動啊咁樣。所以咧都同香港搶生意嘅簡單。我哋而家搶人才，其實我哋人哋都俾人啲賽事俾人哋搶走曬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我哋而家搞大型賽事嚟講咧，係遇到一個幾大嘅壓力咯。咁我哋連本地嘅賽事都冇一套標準係去做啦。咁你所謂嘅大型賽事，咁人哋就更加覺得話，誒、哎，即係都嗰、那個風險同埋危險性，即係可以舉辦嘅風險同危險性都高嘅，咁就唔願意過嚟香港做咯。 一方面即係本地嘅防疫措施可能影響到啲外國嘅選手嘅諗法啦。另一方面會唔會都影響一啲本地嘅體育協會啊？即係決定我嚟緊搞唔搞咧？話申唔申請喺本地搞啲大型活動咧？咁有冇聽過呢啲類似嘅諗法咧？喺現時嘅防疫政策之下？ 一定會嘅，即係而家喺嗰個近排嘅情況之下咧，一定係影響到好多嘅體育賽事嘅。咁但係當然我都覺得，即係每一個會或者想舉辦嘅主辦單位，佢哋都要諗一下，究竟喺個咁嘅疫情之下，係咪即係自己有冇一個嘅能力或者夠資源咧，去滿足可能政府嚟緊嗰啲嘅防疫嘅安排，而去舉辦呢一個活動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要考慮嘅。即係如果對佢嚟講話，可能好難嘅，咁就唔好太過夾硬啦。咁但係即係但係政府亦都應該要諗一諗，係一套可行。我哋而家都同政府都傾緊，話一個可行嘅標準啦，即係一個合理合適嘅一個標準嘅方案咧，讓到即係一啲體育會咧，佢哋都有得跟從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好慘嘅，真係好似係咁講。你譬如杜海泳咁樣，你可能已經牽涉咗搞咗好幾個月啦，幾百人喺度參與緊，咁可能呢幾百人就冇一份工都唔定嘅，因為杜海泳唔搞。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牽涉咗好多即係工作嘅需要啊，好多嘅人手啊等等咯。 另外香港欖球總會之前就話即係國際七人欖球賽係今年十一月可以復辦啦，咁你自己聽到或者自己評估咧，喺呢一個疫情之下係咪真係十一月可以復辦到咧？同埋之前嘅講法都話一啲海外嘅運動員係會用一個氣泡形式去隔離，即係佢哋一直住喺嗰啲檢疫酒店啊，又會點對點啊，去來往一啲練習啊、比賽場地啊，咁呢一個做法係咪可以喺其他嘅體育賽事嗰度都可以參考，從而繼續可以即係運作翻啦，繼續舉辦翻咁？ 嗯，當然啦，所以咧嚟緊嗰個嘅國際七人欖球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究竟係點樣係可以做好呢一個嘅比賽咧？因為呢一個咧就正正咧係我哋第一個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即係我期望咧政府咧都係喺而家個細節裏邊咧就即係溝通得好啦。即係其實而家初步都有啲方案啦，包括咗話入場可能就係準飲嘢唔準食嘢，或者分一個區淨係嗰個區嗰邊做咁樣。咁我覺得大家都係嗰個啦，要有一個合理嘅合適嘅方案啊，即係咧兩邊要攞一個平衡嘅。咁我自己期望呢一個嘅大型體育賽事，即係呢個特別 Rugby Seven 咧，希望係可以即係如期舉辦得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先。鄭永信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睇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嘅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讲下食米啊，米方面啊。香港嚟講咧，通常進口嘅啲食米咧都係嚟自泰國啦，或者越南啦。咁見到呢兩大個即係食米出口國咧，就近日達成一共識，就話咧會聯合喺全球嘅市場加呢個米價，去提高一啲議價能力，同埋增加農民嘅收入嘅咁。暫時就未知具體嘅實行時間係點啦，會唔會對於香港啲嘅米價都會有影響咧？咁嗱，見到點解今次會出現呢一個嘅即係共同嘅共識咧？咁有泰國官員就提到。 就話新冠嘅疫情啦，同埋俄烏嘅危機咧，導致到耕種嘅成本咧係大幅上升。咁如果情況係持續咧，農民咧可能會轉為種其他價格較高嘅農作物啦。咁啊，導致一啲米嘅產量會下降啦，影響到全球嘅糧食供應。對於香港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兩個出口嘅食米大國啦，嗰、那個嘅共識會有幾大影響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大米進口商負責人李豐年，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李豐年，不如先講下泰國米同埋越南米喺香港嘅食米供應嚟講係佔咗幾多嘅，有幾重要先？ 其實兩個夾埋，如果泰國同越南咧，應該差唔多九成噶啦。 嗯，都係泰國多啲啊嘛，係嘛？ 泰國會多好多，咁但係就主要我哋大部分主要即係泰國米，跟住之後呢大概有大概搵大概兩三成到幾多呢就係越南米到嘅。泰國米佔咗大概六成到啦。 咁點睇佢哋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共識，或者你自己有冇收到一啲相關通知，幾時會真係對於嗰個進口嗰個米價會有影響？ 其實啦，如果呢件事嘅話呢，我自己呢就唔係太擔心嘅，因為點解呢？我哋暫時喺米商嚟講呢，我哋都係未有正式收到兩個政府話去真係話去議價去講呢件事。可能佢哋會有啲講嘅就係關於大米裏面嘅可能啲嘅進口嘅程序或者其他啲嘢，我諗唔出奇。但係如果你係真真正正聽到你話喺個價錢嚟講，就價錢嚟傾掂數話呢，呢、這個我就暫時我哋喺好多就算供應商好或者係政府層面，我哋都未聽到呢個咁嘅消息嘅。咁所以變咗咧，呢、這個消息嗰個確實程度咧，我哋都有啲保留嘅。不過但係我哋而家即係總分析件事啦，聽翻嚟講啦，因為泰國米相對嚟講咧係比越南米係貴啲嘅。咁如果我哋夠我哋香港計啊，我哋香港用嘅米。我哋香港一般都即係用比較啲高級少少嘅泰國香米啦，越南嘅同樣即係越南嘅高級嘅香米之類嘅，咁兩個價錢都係相對係有少少差距嘅，咁我覺得係比較難達成一啲共識嘅。即係如果價錢咁，就係好難議題。但你話如果世界嘅另外一回事，因為世界有部分嘅可能係用一啲即係大嘅白米啊，或者一啲比較平價嗰啲咧，咁兩個價錢咧，佢嗰啲咧就可能會有啲相若。咁所以變咗嗰邊如果有啲合作嘅話咧，咁係又唔出奇嘅。但如果就香港嚟講咧，我哋就覺得即係如果兩個價錢有唔咁大差別嘅米種去做一啲價錢上嘅合謀咧，我覺得係比較難嘅。同埋我哋未聽到有啲咁嘅消息咯，所以我作為香港人就唔係太需要擔心呢樣嘢。 OK， 暫時未聽到消息啦，暫時分析都未必好擔心啦。但我想知啦，食米喺過去一段時間，譬如過去一年喺個零售價格上面有冇睇到啲乜嘢嘅變動，或者受啲乜嘢因素影響多咧？ 嗱，其實如果你我哋進出口米價咧，就呢年幾兩年咧都差唔多平穩嘅啫，都根據有季節性有波動嘅。咁但係如果根據翻季節性波動嘅話，呢兩年咧係冇乜點變嘅。咁但係只不過變係變咗咩咧？就係個運費同埋個船期問題。 爭幾多㗎？呢啲運費會影響到好多嘅。 運費其實咧，因為其實而家運費咧係好浮動嘅，有陣時升得好高。有陣時就可以回落翻，不過最近係回落翻少少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又唔係隨時有運費上升嗰個壓力嘅。反而就係話我自己擔心嘅就係唔係擔心嘅，就預料到如果米價會有影響嘅咧，就係、是、大概係十月到十一月十月尾或者十一月頭咁啦。呢個咧就係我哋下一季米嘅收成嘅時候啦。咁我哋睇下一季嘅米呢，如果收成得好嘅話呢，咁、那個價錢當然就會 OK 啦。咁但係如果下一季嘅個收成唔麻麻地嘅或者唔好嘅，咁當然個米價就會上升啦。咁、所以呢個反而係我哋即係將來要擔心嘅。不過我就呢、這個因素暫時嚟睇呢，就係睇而家種植嘅情況嘅。咁、 okay. 據我所知，而家泰國同埋越南嘅種植情況呢都相對 OK 嘅。 Okay. 即係我哋估計今年呢其實都唔會有一個好差嘅收成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啲要睇雨水啦，最緊要呢段時候有個充足雨水啦。咁所以變咗呢，我哋就好睇呢段時候嘅天氣個情況或者落個雨水啱唔啱啦。咁如果落得啱嘅話呢，相對我哋都有一個好嘅收成嘅話呢，咁香港個米價呢就大概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OK， 嗱，李豐年，我想問啦，就算十月十一月真係可能係唔係豐收喎，可能收成差啲喎，可能影響到個價喎，但本身成日都話香港有一啲嘅即囤咗一啲貨，即係積存咗一啲貨喺度，未必話嗰一做即係差嘅就直接影響個零售價㗎嘛，係咪可以咁樣講嘅？ 即本身已經有一啲貨， 唔可以 咁 講， 唔可以 咁講。Okay, 嗱，李峰连嗰个电话咧，可能要再拨翻先啦，因为头先都听到啦，佢嗰个电话系突然间断咗嘅。讲紧咧而家就系话两大食米出口国泰国同埋越南咧，就系话根据报道所讲咧，就近日系达成一啲共识嘅，咁就系话喺联合喺全球嘅市场咧系加米价，希望可以提高一啲议价能力啦，同埋增加农民方面嗰个收入嘅。具体嗰个嘅实施嘅時間咧就未知嗱，呢、這、一個對於香港方面嗰個情況係點咧？繼續揾翻李豐年話電話旁邊， 你好，係唔好意思， 係頭先就講到話本身有啲貨噶嘛，即係你唔會冇曬米噶嘛，即係可能依家超市或者本身一啲倉已經有一啲嘅米喺度噶嘛，就算嗰一做係差啲或者貴咗嘅時候，對於香港整體個零售嘅米價會爭幾遠啊？ 其實咧，你同啲話，因為嗰做嘅一做米係影響成年嘅、嗯，因為香米嚟講咧，大概咧係一年一做嘅啫。咁所以我哋香港大概囤货呢大概是一到两个月嘅囤货。咁、 嗯、 所以就算你话如果係嗰个米收成唔好，咁嗰个米价系未必会即时会反应到。但係呢就会喺个零两个月之内呢就会慢慢反应返嘅。 OK,OK。 咁所以即係你即係唔可以话囤货我哋都米都唔会囤咁耐嘅。 明白。明白。嗱、最后我想问啦，就算冇泰国或者越南米或者真係佢哋贵咗好多，系咪有其他米可以代替呢？一分钟到啫。 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就譬如國內啦、柬埔寨啦，咁其實如果你話泰國、越南、柬埔寨，其實都米價都差唔多嘅，咁可能係國內同埋台灣嗰方面咯。不過台灣同埋就算日本嘅話咧，個米咧就會比較貴啲嘅。咁國內可能另外一個選擇啦。 嗯，有啲咩大分別咧？即係揾佢哋用曬內地米咁得唔得嘅咧？其實食肆啊，舉個例啊。 唔係唔得，咁即係講香港人，我哋要習慣又試下唔同嘅米種咯。其实国内米都唔错嘅，咁我哋又可以尝试多啲咯、 嗯。 其实唔系太问题，唔系问题唔系太大嘅，因为国家会保证我哋香港嘅米嘅供应嘅。 Okay. 即系呢个国家承诺咗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李丰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 好，唔该。 李丰年系大米进口商负责人，头先就讲到两个国家泰国同越南啊，即系会唔会嚟紧，即系会联合一个嘅加米价嘅情况咧？头先又同到李丰年倾啊，佢就讲到香港应该咧就影响系不大嘅，都讲到话暂时未收到相关嘅通知，咁我哋都继续留意住个情况啦。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系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9495宗确诊，其中9267宗是本地感染。消息话，当局为了推高儿童的疫苗接种率，正是研究疫苗通行证涵盖年龄由现时的12岁降至到去5岁，目前正是研究实施细节。另外，現時市民打第二針之後有半年寬限期，當局亦都研究縮短至5個月，以提高疫苗接種率。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他回應查詢的時候說，第三針對防重症、死亡等有最好作用，而兩項措施能夠有助推動市民更快接種第三針。如果市民擔心接種第三針之後會出現心肌炎等不良反應，可以選擇接種科興疫苗。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港府推廣兒童接種疫苗的時間不長，已經接種三針的5至11歲兒童不多，加上打三針需時，點打都不夠病毒快。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有份參與的一項研究發現，服用美國藥廠輝瑞研發的新冠口服藥有助減低新冠患者的入院率，而另一款美國藥廠默沙東研發的新冠口服藥就未能達到相關效果，而兩款的口服藥物都未能減低重症和死亡等風險。《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在致辞中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希望香港继续主动作为，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与共建国家开展更多务实合作；二是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希望香港加强人民交流，发挥对外文化交流窗口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四是希望香港深化同内地合作，继续深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市道在七月终于见到起色，上升 4.1%， 扭转之前两个月的跌势。统计处公布七月份零售额临时估计是283亿元，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零售额大涨 28.3%。 零售业人士说，主要是受惠于七月份金价回落，刺激到相关的销售。虽然政府在八月派发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但是效应已经是逐步减弱。有经济师估计全年的零售额只能够持平。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人移民潮之下，学校爆教师离职潮，多间学校教师团队在今日9月1号开学日仍然未能够完成埋班。有学校昨日更加登广告急聘中文科教师，要求应征者今日开学日即时上班。经济日报统计，至少14间中小学在开学前两日仍然刊登招聘广告，以英文教科教职最短缺。有工会估计，有获聘的教师临时悔约，令到学校失了预算。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副总理韩正发表讲话，对香港怎样更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四点希望。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环境，为香港在未来角色点出方向。社论话，香港固然是要把握好机遇，更加是要尽快控制好疫情，进一步对外通关，才能够吸引投资者和人才前来发展。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话，要履行副总理韩正提出的四大希望，包括联通世界、加强人民交流等，港府当前的急务是加快对外安全通关，积极协助引以为傲的专业服务保持国际竞争力。社评话，期望李家超政府竭力商议制定符合环球大势的防疫政策，保住本港传统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窗口的角色。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提到，香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明显，中央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发展高增值航运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社评说，未来香港要着力发挥专业优势，强化专业服务水平，推动专业规则互认，早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大公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说，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逝世，在位短短6年多就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在西方，他是促成冷战结束的重要政治领袖。在俄罗斯，他是苏联74年历史中最惹人憎厌的人物。社评认为，戈尔巴乔夫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当下俄国与美欧如果好好珍惜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机遇，历史发展未必如此。明报的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港岛区大坑道近住玛利曼中学，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的。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不拉山道，反方向落山车龙就去到司徒拔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就是大坑道近住玛利曼中学，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不拉山道，反方向落山车龙就去到司徒拔道回旋处。至于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的交通意外，大约两分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仲是很长的，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这一段都是车多，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 两分钟之前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仲系好长噶，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呢一段都系慢车，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继续保持忍让。喺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主要系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入口嗰边噶。咁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就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系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请你都改道行驶。喺山顶缆车方面咧，由于信号故障嘅关系，介乎花园道缆车总站至到山顶缆车总站之间嘅山顶缆车已经暂停服务噶啦，乘客系可以转乘专线小巴一号或者系新巴15号来往中环至到山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噶，但系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系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元朗嘅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车龙排到去振兴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开学礼。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我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哲学啦。做人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哲学正好是满足我这个要求，因为我有个特色的，就是做人最喜欢打破沙盘问到底。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长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染过新冠的长者咧，吞咽能力下降。港大吞咽研究所所长陈文琪， 唔少嘅长者咧，发现咗佢系长新冠之后咧，食嘢嗰个能力差咗嘅。如果我哋能够喺佢康复期，尽快俾一啲密集式嘅训练佢哋，好多都喺头几个月咧就翻去佢本来嗰个能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9月1日，新增9495宗确诊，医管局呈报多9宗死亡个案。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获委任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 7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4.1%，结束连续两个月跌势。 俄罗斯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一号向欧洲输气3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系倾到咧，原本喺出年咧，在香港举办嘅世界龙舟锦标赛，咁啊，国际龙舟联合会执委会咧喺上个礼拜就开会，就一致通过咧，将个比赛咧系会移师去泰国举行嘅，不过都要等到之后嘅会员大会咧系再议决嘅。咁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咧就话系即系失望啦、遗憾啦等等嘅咁。嗱，对于呢一个嘅即系赛事，即系未必可能会在香港嗰度搞啦嚟紧。咁同埋七人榄球赛嘅，头先都提到成个情况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体育专员杨德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杨德强，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讲下头先话即系大家关心到啦，世界龙舟锦标赛啦，可能真系唔喺香港搞，要移到去泰国嗰度系举行嘅。咁佢哋关注到即系国际龙舟联合会关注到嘅原因，就系话香港未有一啲对外检疫嘅通关路线图，同埋话现行到港嘅旅客检疫啊、隔离安排等等嘅。咁你点睇佢哋呢个考虑咧？如果真系唔喺香港搞，你自己又点睇咧？ 嗱，呢個最主要咧就係而家香港咧搞呢啲有外隊嘅賽事咧，都係用一個要閉環式管理嘅，咁就加上呢個三加四嘅安排啦，咁而相比喺其他地方咧，咁譬如話而家想移師去泰國做啦，咁喺其他地方咧就可能係一個比較上開放式嘅一個策略去處理，咁有好多地區嘅隊伍啊選手咧，即係會選擇去一啲簡單啲嘅方便啲嘅地方去參賽咧。咁呢個咧都係可以理解嘅。咁就而家嚟講咧，即係我哋香港仲係即係個疫情比較上嚴重啦。咁都要做即係加強呢個抗疫方面嘅措施啦。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咁我哋確實咧都係有需要咧對於外嚟嘅一啲隊伍咧係要做呢個閉環式嘅管理。咁但係呢個咧，我相信咧當然啦，如果出年做唔到呢、這個龍舟嘅賽事，當然大家都會失望嘅。咁但係長遠嚟講咧，我哋都希望香港嗰個疫情係可以盡快過去，亦都咧我哋深信咧香港係有條件咧喺日後咧係更加辦多嘅賽事嘅。 有冇政府部门方面有冇受住今次呢件事件，你哋了解咗或者知道咗之后，都同翻国际龙舟联合会嗰边有接触过，或者说服佢哋系咪真系可以有啲嘅措施做之下可以香港搞嘅？ 嗱，申办呢个赛事嘅咧就系香港龙舟总会啦，咁佢哋咧就代表香港出去参加呢个国际龙舟嘅组织，咁佢亦都系咧申办嘅机构，亦都系咧如果系出年办嘅时间，佢系一个主办机构，咁龙舟总会当然有同政府去联系关于呢个赛事嘅详情啦，咁但系至于国际龙舟嘅协会方面咧，就冇直接同呢个政府系倾过嘅。 嗱，今次頭先都提到啦，對方嘅考慮就係話香港冇一啲嘅免檢疫通關路線圖，同埋一啲即係旅客到港之後嘅一啲檢疫隔離安排，亦都影響到嘅唔係淨係今年，係講緊一啲嚟緊，譬如出年嘅賽事，會唔會話因為呢一啲限制，你自己都知道或者評估到有一啲嘅賽事係會再進一步受到影響，會取消會延期，或者嚟緊一啲賽事原本諗住喺香港搞嘅，但係都唔會再有呢個考慮啦，因為一啲檢疫嘅原因等等，你有冇了解到呢個情況？ 而家我哋仲傾緊嘅好多賽事嘅，咁包括咧喺九月份咧會有呢個國際嘅足球嘅友誼賽啦。咁香港足球總會係想邀請一隊外隊嚟香港比賽嘅。咁十月份咧亦都有一個桌球嘅大師賽啦。二十一月咧就有一個七人嘅欖球賽。咁呢啲賽事咧都同樣係會用一個閉環式管理。亦都即係嚟嘅一啲外國嘅選手或者隊伍咧，佢哋都係願意跟隨香港嗰個規則去做嘅。咁至於你話其他嘅總會或者其他嘅隊伍，佢哋點睇法咧？暫時嚟講咧，我知道有好多喺本地嘅體育總會咧，係同一啲外隊傾緊，咁就未有一個好具體嘅一個建議或者安排咧，係提俾我哋嘅。 喺呢啲防疫限制下，你覺得會唔會令到一啲本地或者啲主辦單位都唔敢再搞活動，長遠打擊即係香港係咪一個盛事之都嗰個地位咧？香港？ 我相信咧，短期嘅影響咧就一定會有嘅。咁但呢個唔單止係體育運動方面啦，其實其他嘅行業，你話貿易啊，或者係經濟啊，或者旅遊方面咧，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要平衡唔同嘅一啲考慮。咁特別係防疫抗疫啊，公共衞生嗰方面啦。咁所以呢、這個短期，我相信咧，可能有一啲項目咧，佢可能會暫時咧就去可能需要暫緩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個疫情係始終會過去嘅。咁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以香港我哋嘅條件咧，係日後係可以吸引翻呢啲大型嘅比賽咧嚟翻香港嘅。 七人欖球賽頭先都提到啦，國際七人欖球賽十一月會復辦嘅，而家係咪會如期舉行？有冇機會即係取消押後嗰啲嘅可能性出現？ 而家我哋就嗱，我七月份嘅時間就俾咗一個原則性嘅批准俾呢個欖球總會啦。咁 十一月，十一月啦嘛，七月。 七月份嘅時間， okay. 我哋俾咗個原則性許可俾佢啦。咁佢哋咧亦都已經係同呢個世界欖球嘅總會咧係傾好咗噶啦。咁而家係大家全力咧係去安排呢個十一月份呢個賽事嘅。 嗯，即係總之，暫時都冇聽到話有任何嘅變數，因為大家都擔心會唔會一啲大型措施賽事，即係臨開始之前又會有一啲變數啊，或者收緊防疫措施，令到個活動舉辦未必可以係如期啊，等等。 如果按照我哋同呢個欖球總會一路傾啦，就係、是、所有外隊嚟香港咧，都要用一個閉環式管理。咁、觀眾咧，亦都將個人數而家係嗰個場館嘅 85%， 咁亦都需要咧睇波嘅時間戴口罩，同埋咧要有呢、這個疫苗護照啊等等。咁其實如果按照呢套咁嘅規則去做咧，我哋都有信心咧係可以如期舉行嘅。 嗯，係咪話運動員都唔可以入社區啊？ 運動員咧就而家咧就原先咧未有呢、這個皇馬嘅規定嘅時間咧，最初其實係完全閉環式嘅，即係話由佢嚟香港嗰一剎那開始咧，直住佢離開咧都停留喺一個隔離酒店嗰度，除咗係每一日可以出嚟到一啲點對點嘅訓練同埋比賽之外咧，佢都要喺個隔離酒店嗰度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有咗呢、這個三加四嘅安排啦，咁我哋都同呢、這個衞生嘅部門咧，同埋欖球總會咧，睇下喺三日之後，即係由第四日開始，嗰、那個皇馬係可以點樣適用於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亦都要同參賽隊伍去傾下，究竟佢哋都想話啊，不如我留喺酒店啦，或者打完比賽即刻走啦，而唔需要去入去社區咧咁。咁所以呢個都係一路傾緊嘅，咁呢啲係一啲細節嘅安排啦。 不過理論上佢係皇馬人士，就應該同其他旅客一樣係可以持皇馬係去即係、就是、可以去嘅地方啦。即係除咗話嗰啲食肆唔可以進入之外，係咪咧？ 如果皇馬咧，其實佢就連一般嘅，譬如大球場，佢都唔去得嘅。 嗯。 咁因為呢啲都係多人嘅場所啊嘛。咁但係當然呢個係要特別去處理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嚟香港打波嗰啲外隊咧，都係一啲喺世界上面排名好高嘅七人欖球隊嚟嘅。佢哋嚟到咧，其實係全心全意去打波。咁如果佢話啊，就算可以離開酒店出去社區，佢哋可能都考慮到可能會有個風險。咁不如咧，就係我全力就係集中留喺個酒店嗰度，可能去做 gym 啦，或者係休息啦，或者係即係留喺個房嗰度咁之類，即係佢哋個考慮啊，同一般嘅旅客係唔同嘅。佢哋未必話想出去咧個社區嗰度去遊覽啊，或者觀光或者食嘢嘅。 嗯，觀眾入場方面咧，就話要即係戴口罩啦。但我見之前係咪話可以喺個座位度飲酒，但係就唔可以飲食咁，係咪仲係一樣嘅呢個？ 而家個現行規則呢，譬如大家可以睇返喺上個星期港超嘅聯賽已經開咗㗎喇。咁喺一啲嗰啲我哋嘅運動場譬如進行啲足球或欖球嘅賽事呢，而家個規定呢就係、是、嗰、那個觀眾嘅人數呢係個場館嘅80%。咁另外呢就係、是、觀眾係要全程戴口罩，除咗佢係有需要飲嘢嘅時間。咁因為飲即係要飲嘢就係呢個係人嘅基本嘅需要啦。咁所以呢喺個法例上面都係容許呢佢去即係有需要嘅時間呢可以去飲嘢嘅。咁但係食嘢呢就唔得嘅。咁好啦，飲嘢咁有啲人就話針對係咪可以飲酒呢咁。咁而家個法例呢最主要就係、是、其實係解決呢個人嘅一個生理需要，佢需要飲嘢嗰個問題。咁但係呢就冇講到話啊你係一定要飲果汁啊汽水啊水啊定係乜嘢呢咁呢個呢就冇詳細講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啊咁即係咪啤酒都得呢咁。咁確實而家喺嗰個規例嗰度呢係冇限制究竟可以飲啲乜嘢嘅飲品嘅。 咁你哋嘅睇法系点啊？你哋会唔会限制呢一样嘢咧？因为饮酒同饮水最大嘅分别就系可能饮咗酒精，可能一个自控能力都未必咁高嘅、哦。对于佢哋自己系咪可以即系自律啊，遵守嗰啲防疫措施，会唔会有影响咧？咁又 嗱呢个咧，我哋当然咧就都要平衡嗰个需要啦。咁一方面，咁如果你话啊，好有啲人觉得喂，我饮少少嘅酒精饮品都会都系冇问题嘅、哦，咁样咁你系咪都硬性唔俾佢饮咧？咁呢啲系牵涉一啲即系好多个问题。咁而家呢一刻嚟讲咧，我哋都觉得现行嘅规例咧都已经系足够嘅。 嗯。另外我就想除咗講話即係七人欖球賽之外咧，本地賽事譬如之前話十公里錦標賽啊、維港泳嗰啲咧，都係話限制唔可以超過500人嘅。其實而家點定嘅呢條線係？ 500人咧，我哋講嗰個參賽嘅人數，因為咧上個星期宣布咗兩項嘅比賽，一項就係、是。 維港泳啦，一項就係10公里賽，咁兩個比賽咧都係2000人嘅，咁個參賽人數比較多啦，咁另外咧就係喺比賽期間甚至係前後咧，都有一段嘅時間咧，參賽嘅選手係唔可以戴口罩啦，因為佢哋可能跑步或者游水嘅時間係冇戴口罩嘅，咁亦都因為人數比較多，所以咧政府喺整體考慮咗之後咧，就覺得有一個防疫嘅風險，而決定咧個人數咧係需要限制到500人嘅。咁兩個比賽咧就十公里，咁因為上個星期一嘅，咁佢哋考慮過咧，因為已經收咗好多嘅報名啦，咁佢哋覺得好難咧喺2000人裏面咧去挑選邊500個去參加咧，咁所以決定咧就取消咗個賽事。咁而杜海泳嗰度咧，因為佢哋係預計10月份舉行嘅，咁仲有個多月嘅時間啦，咁佢哋而家都係考慮緊唔同嘅方案，就係話原先嗰2000人佢哋有冇可能可以將佢分組拉長嘅時間去辦呢，咁樣咁呢個我哋都同呢個泳總呢係一路聯繫緊，大家傾下睇下有冇咩方案可以處理啦。 最遲幾時候決定呢維港泳呢，因為之前譬如10公里咁標賽度就話太即係有啲講法就話比賽之前幾日先至話係唔批准，咁就話太遲㗎嘛，你自己覺得係咪太遲，喺維港泳呢度點樣吸取教訓去做得好啲呢？ 嗱，十公里嗰度咧，其實講太遲咧，就係講正式佢哋話啊，即係唔辦個賽事嗰個時間啫。咁其實實際上咧，佢哋由六月提交個申請，當中係有好多嘅修改，包括佢哋原先想舉辦嘅參賽人數咧，係唔止2000人嘅，係更加多嘅。咁大家一路傾嘅時間係需要個縮減人數啦，亦都加咗啲規則啦。咁因為亦都近期多咗一個紅黃碼嘅規定啦，所以佢哋都修改咗一啲選手需要遵守的規則的，咁然後先至將一個修改咗嘅建議交俾政府。咁政府同佢哋傾嘅時間，咁其實我哋喺決定話唔批准佢個賽事之前咧，當日咧都有問過佢嘅，就係話究竟如果限制人數係少啲嘅時間，佢哋係辦定唔辦咧？咁樣，咁佢哋當時嘅答覆就係佢話寧願唔辦。佢都唔會縮減嘅人數，因為頭先講過就係話佢已經收咗千多人嘅報名，咁要喺千多二千人裏面咧決定邊500人去參賽咧，佢哋覺得做唔到嘅，咁、 okay. 所以就咁樣取消咗。咁所以咧維港泳嗰度咧，而家一路我哋傾緊啦，咁呢個都應該好快又會有最後決定嘅，因為喺維港泳裏面咧，佢哋喺比賽之前係要做一個水試嘅。咁所以水事都要安排啦，咁要需要時間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個個禮拜都同泳總傾緊㗎啦，今朝都會再見到泳總方面嘅代表嘅。 OK， 呢個繼續傾啦。咁另外我想問下石澳水上活動中心，咁啊見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禮拜二就公布取消咗話已經係喺已經復修嘅石澳石礦場嗰度發展水上活動中心嘅招標，係咪真係唔再搞，定係代表啲咩？據你了解呢、這個？ 這個呢就這個項目呢是去年去推出來啦，咁就做一個招標啦。咁其實佢呢個水上運動中心呢是同一般我哋傳統嗰啲水上運動中心呢是唔同嘅。咁當時呢個諗法呢是希望呢喺呢個石澳呢個地方呢引入一啲新嘅元素、新嘅項目，亦都呢是可以有啲商業嘅元素呢，令到呢個水上活動中心可以用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方式呢自負盈虧咁去營運嘅。咁因為呢個係比較創新嘅做法啦，所以呢當時呢係特別交咗俾創新辦去負責呢個招標嘅。咁當時所有嘅標書啊，同埋嗰個設計啊，同埋呢個所有招標嘅過程呢，都係由創新辦負責嘅。咁就原先係預計呢喺今年早少少嘅時間呢就有一個招標結果嘅，咁但係因為就招標就跨越咗七月啦，咁而呢個創新辦亦都已經解散咗，咁所以呢就交到嚟我哋呢個新嘅文體旅局嗰度，咁去到我哋嘅時間其實已經係即係個招標都知道呢就係即係唔會即係冇一個標係符合嗰個要求嘅，咁而家我哋都係要重新審視呢個情況啦，咁睇下如果係重新招標，咁嗰個招標嘅條件有冇嘢需要改動啦？咁、 okay. 所以呢個都係考慮緊嘅。 OK， 好，唔該曬楊德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 楊德強係體育專員。今日我哋節目都講好多唔同嘅即係體育啊或者大型嘅活動嘅情況啊，因為疫情之下嘅一啲影響。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022年9月1日，新增9495宗确诊，医管局呈报多9宗死亡个案。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陆启康获委任为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 七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4.1%，结束连续两个月跌势。 俄罗斯以维修为由，停止透过北溪一号向欧洲输气3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同體育專員楊德強呢都傾到有關於喺以伏修石澳嘅呢個石礦場嗰度呢發展水上活動中心嘅招標呢取消咗。其實就係源於呢喺2020年施政報告嘅時候呢公布一個叫躍動港島南嘅計劃，就係、是當時呢就係話希望將南區打造成一個呢係充滿活力啊、魄力啊、勁力啊、適合工作、居住、創意同埋消閒玩樂嘅地區嘅。咁其中提到呢話利用已復修嘅石澳石礦場呢以公私營合作發展水上活動中心呢就係、是、其中一個嘅重点项目。咁所以咧就喺2021年7月咧，见到政府咧公开招标，就话系物色一啲非政府合作机构啦，设计、建造同埋营运水上运动中心。咁啊，当中咧就系、是、包括为体院提供专属滑浪风帆精英运动嘅训练设施啊。咁最新就系话取消咗呢个即系已复修嘅石澳石矿场嘅发展水上运动中心嘅招标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嘅讲法就系话，由于收到嘅标书都未能够符合政府指定嘅要求啊，咁所以咧就系取消咗呢一次嘅招标。咁政府咧将检视最新情况，再考虑未来的路向。整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他的看法。有滑浪风帆运动员陈希文，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陈希文，怎么看今次取消了、招标，你自己、怎么看呢？你自己即从一个运动员的角度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都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属于我们滑浪风帆运动员的基地啦。因为我们始终现在咁多年嚟啦，都係喺赤柱，本身咧就喺總會嘅基地嗰度，係有香港隊嘅訓練基地嘅。但係其實即近呢幾年咧，我哋一直都係沿用住租用住啦赤柱航空學校嘅地方啦，但係始終真係空間有限。咁所以我哋作為運動員都好希望有一個更好的空間、更完善的設施啦，去俾我哋做訓練啦。而本身當我哋知道有即係政府係考慮俾依個石礦場嗰個地方係會興建一個屬於滑浪風帆隊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嘅基地，其實都好期待嘅，因為始終嗰、那個海域啦，係即都好適合我哋訓練嘅，都會係喺翻即係環南一帶比較有風啦、有浪嘅地方啦。咁所以即知道，即最近知道依個消息之後，即取消咗個招標之後，咁都好希望政府或者即係大家都即我哋都唔會放棄啦，都係好希望有屬於滑浪風帆隊的一個訓練的地方咯。 我想知道譬如同赤柱比，你話而家就喺赤柱嗰度做訓練嘅啦。有咗呢一個喺石澳石礦場嘅中心，同赤柱比，其實個好處喺邊度咧？無論個環境同埋一啲設施嚟講， 其實設施方面，因為我哋而家始終係租借赤航學校嘅一啲空間啦，即係課室啊。咁例如我哋運動員其實是冇一个更衣室嘅，即可能我哋而家平时训练前后，我哋都可能要去翻其他，即唔系属于我哋嘅一啲厕所啊更衣室去用啦。跟住我哋可能亦都冇得好似喺体育学院咁样有地方食饭嘅。我哋运动员每日训练之间嘅 lunch time 都系要出去出边嘅餐厅嗰度食嘅。然后仲有即可能我哋平时训练系上下昼啦，咁我哋中间休息嘅时间，其实我哋都冇一个即系冇一个地方去放我哋，可能二三十位运动员去休息，我哋都系各自可能喺个有个 gym room 嗰度，可能就真係攞張瑜伽墊就鋪喺地下嗰度做休息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屬於我哋嘅，即係如果係喺石礦場嗰度起到一個屬於華樂風帆運動員嘅一個基地嘅話，咁我都相信嗰、那個空間會安排得更加好啦。 OK， 亦都唔需要同其他人去 share 一啲 facilities 啦。咁如果話即係海域即係、就是、做水上訓練嘅話，其實石礦場嗰度同我哋而家喺赤柱正灘嗰邊咧，其實係一個對面嘅海域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平時可能訓練都會 sell 到會訓練係可能要用20至20分鐘至30分鐘先至出到去訓平時落水訓練嘅地方啦。但係如果係喺石礦場嘅話，一出咧其實可能5至10分鐘已經出到去有風有浪嘅地方咯。 O、okay, K， 即係可能地理上更加係方便啦。另外我就想問啦，滑浪風帆港隊總教練陳敬賢都曾經講過話，即係希望可以喺石澳場地咧係成，如果係可以有個中心啦，可以成為即係全運賽嘅賽場，咁啊港隊就可以有一個主場之利去增加質嘅。咁而家喺嗰個石澳水上運動中心個招標取消，會唔會都影響嗰個全運賽事嗰樣嘢？定係兩樣都未必有直接關係嘅？ 其实因为始终如果我哋系喺翻赤柱正滩嗰边嘅沙滩嗰度落水咧，佢空间真系好有限嘅。咁我相信即系就算即系如果招标方面，我相信其实即系大家都仲好努力去争取啦。亦都明白有啲好难做到嘅地方嘅，但系我哋都唔会放弃啦，系啊。不過始終全運會其實個時間距離唔係真係咁遠啦，咁相信無論如何，我哋其實最終都係即係咁多年嚟，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去物色一個最適合運動員興建而興建嘅一個滑浪風帆基地啦。 OK， 咁我相信教練我哋團隊都係好努力向住呢個目標而。当中即遇到好多困难啦，但系都到目前为止，我的确系相信石矿场系已经系比较适合嘅一个地方。 OK， 好啊，唔该晒陈希文同你倾到呢度先。陈希文系滑浪风帆运动员嚟嘅，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因为今次取消呢一个已复修嘅石澳石矿场发展水上活动中心嘅招标。咁啊，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陈家培，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陈家佩。你有冇了解过这个原因啊？即系点解会取消招标嘅咧？又 我谂大家都即系头先听咗运动员嘅感受啦。咁我谂除咗运动员系觉得失望之外咧，成个南区嘅市民都系觉得好失望嘅。因为其实呢一个系我哋跃动港岛南其中一个，亦都系相对大同埋大家都好期望咗好耐嘅一个项目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睇翻即系过去嗰两年嗰个进展咧，其实根本上今次呢一个流标咧，都系可以叫做系。大家唔会好 surprise 啊，系预示得到啊，因为你睇翻基本上嗱，佢个文件一开始讲咧，就系话要普及化、要精英化、要城市化，佢讲就系咁样讲，咁但系咧，你睇翻成个标书咧，基本上政府就好似将呢一个tender 呢一个招标咧，就当咗系一个商业项目咁去做，咁佢其实咧嗱，佢话就话你可能赚钱，咁但系你赚钱之前咧，佢有好多好辣嘅要求嘅，譬如你睇紧呢一个佢嗰个用地啦，个用地讲就讲话系有35公顷，咁咧当中咧水嘅面积啊占咗11公顷，但系真系比较平坦少少用得嘅地咧就只有5.5公顷，系好细嘅啫，咁啊其余咧都系一啲斜坡嚟嘅，咁所以你话如果政府唔去參與呢一個設計同埋建造，有乜即係有幾多個財團或者係即係大型嘅機構係可以做得到？用嗰個斜坡 去建築咧，係嘛？咁但係你要用嗰個斜坡之前咧，仲係更加麻煩一樣嘢，就係大家知道我哋嗰個土地用途一改劃咧，就需要好多年嘅時間。而頭先我講嗰啲斜坡嘅用地咧，全部都係一啲係未決定嘅土地用途嚟嘅。咁所以就即係當中入邊牽涉有好多嘅條例，包括城市規劃條例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啊、跟住啲前墩同埋海床嘅條例啊等等，咁所以嗰個營運機構咧，除咗佢而家要寫標書之外咧，仲有好多技術嘅嘢佢要做嘅，無論水啊、電啊、渠啊，甚至乎係交通，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嗰個石礦場嗰個地方、石澳嗰個地方咧，即係唔係話咁多車。公共交通可以去到，佢甚至乎係要求嗰、那個招標者咧，係諗埋啊，你會唔會諗埋呢一個水上嘅接駁啊等等，咁所以咧，所有嘅條件咧都係非常之辣，咁但係咧。佢又話要你幫手培訓屬於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喎、哦，咁但係呢件事係即係香港嘅事嚟噶嘛，唔係嗰個商業機構嘅事嚟噶嘛，咁啊。即係我睇唔到有即係呢啲咁辣嘅條件底下，最終仲要話同政府去攤分嗰個收益，咁所以就我諗無論係即係大眾市民一睇到嗰個標書內容咧，都知道係發生咩事 嘅。你覺得喺呢個招標嘅條件有邊啲位應該係要放寬翻一啲，或者其實政府係咪仲應該用一個公私營合作嘅形式，定係應該佢政府部門自己係規劃曬成個水上運動中心咁咧？ 嗱，我諗公私營合作嘅形式咧，唔係話唔得嘅，係可取嘅。我覺得，因為始終即係你好多即係有好多嘅地方，譬如講緊而家有呢個康文署，亦都係管理緊幾個嘅水上活動中心啦，係咪先？佢亦都即係喺呢個西貢啊、赤柱啊、大美篤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啲水上活動中心，全部都係即係有政府嘅資助入去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要做呢一個叫做全港首個咁大型嘅水上運動中心，而且我哋亦都係即係有一個期望喺度，佢可以幫我哋訓練多啲我哋即係能夠代表香港嘅一啲運動員出嚟咧。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係應該要參與多啲，尤其是喺前期嘅工作嗰度，即係喺嗰個設計啊、建造啊嗰度咧，就可以。可以係基本上係參與曬添，咁但係喺後面營運嗰度咧，政府反而係可以喺嗰度做一啲招標，就係、是、招標一啲對呢個水上運動有經驗嘅一啲機構入嚟去營運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如果現有嗰個模式，你又要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但係你就要求一啲即係機構或者係財團去做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好難事成咯。 而家嘅講法就係話會檢視最新嘅情況啦，係取消咗招標之後，就話再考慮未來路向。你自己擔唔擔心成個計劃會不了了之咧？ 擔心亦都係擔心嘅，但係我都有信心嘅，因為其實呢一個係即係全港首個咁大型嘅一個水上中心啦。咁其實即係去到嗰個石澳石礦場呢一個即係用地咧，因為頭先都聽即係運動員都講，佢嗰個水面嘅那個狀況其實係好適合佢哋去練水噶嘛。咁所以即係如果呢一個地方唔做水上運動中心嘅話，其實係冇咩其他更加適合嘅用途嘅。咁我諗即係可能以前上一屆個政府即係交俾創新辦去做，咁所以大家而家睇到嗰個招標嘅內容都係非常之創新啦，係嘛？咁但係我諗而家有咗一個新，我哋有咗一個新嘅局，就係專係負責文化體育旅遊嘅局咧。我相信佢哋即係政府。對呢一個水上運動中心嗰個方針咧，就應該係 即係更加去堅持更加不變嘅。咁但係嗰個招標個內容咧，我期待佢哋咧就做得更加貼地啲咯，係啦，即係真係比較實際啲啊，即係之前嗰、那個即係流標嗰個死因都係因為實在太過離地啦。 嗯，嗱，講翻呢個石澳水上運動中心咧，本身就係躍動港島南嘅其中一個項目嚟嘅。咁躍動港島南除咗呢一個之外，仲有之前譬如話活化珍寶海鮮房等等啦，咁其實對成個躍動廣東南而家嗰個計劃，你覺得推展成點？ 好老實講，我覺得係好，即係當然係好慢啦，即係不如理想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啱啱推動呢個躍動廣東南嘅時候，大家都有印象，佢係嗰陣時正值係佢呢個海洋公園咧係嗌緊救命嘅，係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哋即係自己都。即係喺個心裏面都會覺得，哇！你即係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即係可能捆綁曬成個南區去幫海洋公園嘅。咁但係我唔理佢即係生呢個躍動港島南出嚟嗰個原因係點啦。總之佢寫咗落施政報告，佢俾咗一啲期望我哋嘅市民咧，我就希望政府咧係真係要去埋單咯。咁所以而家其實咧，即係當然呢一、這個。珍寶海鮮房是非常之遺憾，非常之可惜啦。咁但是仲有好多其他項目咧，我哋一定要繼續去跟進。 嗯，簡單講下點樣跟進今次石澳呢個水上運動中心，你會點做嘅？ 嗱，呢個石澳水上運動中心而家留咗標啦。咁啊，我知道新嘅局咧，其實佢哋都會審視嘅。咁我就即係喺嗰個民政事務 panel 入邊咧。今年我記得就應該係冇上過嚟嘅，係啦，因為佢最後一次上嚟應該係招標前喺上一屆嘅立法會上過嚟，咁我諗佢今年嗰、那個呢一屆新一屆嘅立法會咧，就希望佢可以盡快提供多啲呢一個流標嗰、那個詳情啦，入邊嘅解釋啊，同埋睇下佢點樣去重新審視咯嚇。咁啊，其實有即係躍動港島南入邊咧，仲有好多其他嘅 project， 譬如係佢喺嗰個黃竹坑運動場入邊，可能有一啲即係起一啲一地多用嘅設施啊。又或者是即係改善嗰、那個工廈，又或者係嗰個環境啊，綠化嗰個環境啊，甚至乎係我哋環保嘅綠在南區啊等等咧，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即係未有一個好確實嘅時間表啊。咁我哋應該即係都係希望政府嚇而家。換咗屆啦，兩個月啦，咁希望可以即係攞翻多啲呢一個確實嘅時間表同埋呢一個路線圖出嚟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多謝你。陳家沛咧係立法會議員，就講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喺星期二就公布取消已復修嘅石澳石礦場咧發展呢個水上運動中心嘅招標，而家就話檢視最新嘅情況啦，再考慮未來嘅路向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外面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 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葉柏強。 香港和世界各地多了很多并发症叫做多系统性炎症，世界各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接种新冠疫苗其实可以减低了90%以上的多系统性炎症。当现在开始复课，我希望各位家长留意千万不要再等了，其实我们现在给小朋友接种的疫苗都是高度安全和有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早排我遇到个轮椅朋友，他说自己每朝都会玩太极，练习了很多年了。 咦，轮椅舞就听得多啫，估不到还有轮椅太极。不过坐住来打真的可以强身健体咩？ 嚟紧星期日听下黄志强太极师傅的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伊拉克，谂起啲咩啊？世杰， 大城小事咯，瑞文。 啊，你真系唔会放过每一秒钟买告白嘅机会噃。 咁梗系啦。 咁大气候同伊拉克咧？ 你考我唔到嘅。今个星期我请嚟喺伊拉克工作嘅香港人蔡基伟，亲身讲下当地有几环保。 而我就请嚟前天文台台长岑志明，同大家解密台风。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